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清， 我是张艺亚， 我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您觉得音乐这像什么？ 喝的东西， 生活中的一部分， 像饭吧。 音乐就跟烟一样吧，很容易让人上瘾。珠宝， 不知道。 像漂亮姑娘。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蓝火音乐秀，我是主持人房旭。接下来，大家跟我一起进入音乐的世界。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蓝火音乐秀在 FM 959做的第一期节目。今天呢，我们主要谈一谈1994红磡摇滚乐势力这场演唱会。我是主持人房旭，我们很荣幸今天邀请到了资深的摇滚乐迷刘伟，欢迎。 大家好，我是刘伟，欢迎大家收听蓝火音乐秀。 哎，刘伟，刘哥，从很多途径听到您对摇滚乐呀、是非常的着迷，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然后简单的，您说说您怎么是爱听这个摇滚了？ 其实最早就是听黑豹开始，后来呢，确实也是受到了这个94年这个红磡的这场演唱会的这个影响吧。最早应该我听到这盘儿，准确不应该听，应该是看。当时还是 录像带， 对，比较遥远。然后95年的时候吧，因为当时我们家在房山的那个商业街，应该老的乐迷应该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当时进的这盘录像带，我哥说这特牛，那个兄弟你一定得看看。我说是吗？当时我就看了看，又。说实话啊，看完以后就疯了，就是不知所措了。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声音。其实以前我也是听黑豹什么的，但是不知道摇滚乐是个什么东西。但听完这个以后，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声音，我想要的这种感觉，就包括整个的这个，尤其何勇一上场唱姑娘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我就被这种音乐感染了，真的 就是我。瞬间就在现场了， 对， 都蹦了跳了 就没办法了。后来呢，我就把这盘录像带，哎，后来我当时录像带没推荐给同学们，当时那个磁带。 那时候您多大？ 我那时候准确的时候应该上初二。 初二？ 对，十六七岁这样。具体多少岁，现在我也没法给你算。当时拿着这盘那个磁带，拿到学校去了，就放给我们那个小伙伴听。听完了以后，哇，这帮同学，那时候那个年代流行什么歌啊？什么高林生的呀？牵挂你的人是我。什么那个谢东的笑脸呢？还听这些呢？我说 流行偏流行。 对，我说你们别听这了，我说听了这东西啊。然后给他们放完以后，哎呦，这真是他们也觉得哇，这是什么东西？ 全震了，就没听说过。 对，没听过，说 没听过， 就没听过这个这种声音。说这种现场的感染力，我太强大了。然后这帮小伙伴们基本上就每天一下课，就 得找您去， 就得听，然后就各种唱。哎呀，反正就我觉得当时给我的影响啊，就是包括后来我去学琴，也是受了这一场演唱会的这个影响。然后那个整个的，就是反正就是让我觉得，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太酷了，那个是我想要的东西。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包括我99年开始学琴，也是深受这场演唱会的这个影响。其实当时一大部分人的学琴啊，包括喜欢摇滚乐。大部分人就是也是受这场演唱会的这个影响。 红磡那场， 对，他其实当时他演完以后啊，可以说是这个中国新乐的春天嘛，大家都 对，都这么说， 都这么说。然后很多人受这个影响吧，包括他也那时候香港还没回归嘛，他们整个把中国的这种音乐文化带到了香港。其实香港当时的乐迷并不看好这演唱会，大家觉得。 大陆那时候应该给他们印象很封闭， 对， 不可能有这么好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香港还是四大天王时代嘛， 对，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让觉得这帮大陆人内地人能做的比我们还好，是不可能， 对对对， 不应该是我们从那边传过去的，不可能是从你们这边再往回倒着传，这不可能， 对对、其实当时这场演唱会呢，整个给中国的音乐界吧，包括中国的摇滚界吧，也是有一个推波助澜的这种效果吧， 对对， 就是整个的将中国的这种音乐氛围啊都达到了一个最高点，是不是最后也形成了这个所谓的这魔岩三杰嘛， 对，从 那个开始了嘛。然后反正就是当时确实这种声音是没有听到过的， 对，这种声音就感觉到我从来就没有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东西会出现， 对对， 而且它是我想要的， 对 对, 对, 对， 就是很巧妙， 对 对, 对。 那咱们给听众朋友们放一首高级动物， 嗯 ，OK， 窦唯的 ，OK OK。 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的爱车排忧解难，春节来临之际，斯图加特推出超值 清洗套餐只需399，内饰全面清理，蒸汽杀菌，还送打蜡哟。团购电话400-070-8889，400-070-8889。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您觉得音乐这像什么？ 喝的东西， 生活中的一部分， 像饭吧。 音乐就跟烟一样吧，很容易让人上瘾。珠宝， 不知道。 像漂亮姑娘。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蓝火音乐秀，我是主持人房旭。接下来，大家跟我一起进入音乐的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们这一时间段又回来了，蓝火音乐秀，咱们继续聊一聊红磡这场演唱会，聊一聊刚才咱们听到了窦唯的高级动物这首歌，也是刚才刘哥讲了点爆料吧，算是这是之前他们在北京魔岩三杰有一个三巨头的演唱会， 对， 但是效果不好，对吧？ 对对对，在北展之前有一个这北京版的，可能当时那个传播呀，跟舆论上没有造成那个，就是像那个红磡这么火啊，这么火爆。整个听说他们回到这个国内以后，反响特别的这个好，包括去街边上买东西啊，都会有人认出来。反正当时这场演唱会给人的这种冲击力呢，还是比较大的。不光是给这香港乐迷吧，就整个的给这个中国的摇滚乐吧。我觉得如果说中国那个崔健是中国这个摇滚乐的开创人，那魔岩三杰应该就是中国摇滚乐的这个奠基人。 嗯，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既然崔老师开创了咱们这种先河吧，教父吧，但是后续呢，后继也得有人啊，不能光靠他一人啊。但是魔岩三杰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根据他们的这种理解，然后打造出自己的音乐来，就让人听了，刚才咱们也聊到了，特别过瘾，只要一看着了就疯了。 对对对， 就疯了。 当时应该说他们让整个的这个音乐形式啊，就给这个中国大陆的音乐形式又多了一种这种可能吧。其实更多的他们是一个奠基人啊，反正就是通过这场演唱会去学习喜欢摇滚乐的人特别的多，就包括我在内还有身边的人啊，从那场演唱会开始以后就知道什么叫摇滚乐。其实当时他们那个现场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也是， 比如说呢， 那比如说就是当时那个他们那个就何勇的这个吉他手叫窦欧哥，他有一次也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其实当时那个香港的那个媒体采访何勇呢，何勇说四大天王就是小丑。 就是小丑， 那对，然后香港的那帮乐迷们就是不行了，说你怎么能骂我们那四大天王呢？ 偶像那是我们的， 对，说那个我们一定要看看你们这个大陆能做出什么样的音乐 啊， 然后 要不然就不干 啊，对， 不能说我们，你都不行了，你凭什么说我们呀？ 对对，然后那个香港乐迷就去了，去看了，其实然后呢，当时这场演唱会啊，大家还都坐在那儿很静的看，其实然后当张楚一唱完的时候，这帮乐迷们已经站起来了， 疯了。 对，然后那个欧哥就等欧哥的时候，上台的时候，他们警察就维持秩序，说你们要坐下听，坐下听。然后这其实最高潮的时间就是这个何勇的演出，尤其他的这个钟鼓楼跟那个姑娘漂亮，当时那将那个现场气氛啊，整个的这个推向了 高潮。 对对，尤其他在介绍他的乐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介绍乐队的时候非常的那种气氛特别的疯狂，尤其他在感谢的时候，现在我也能记得那段话。 嗯， 他当时应该是这么说的，说这次能够有机会来香港演出，首先我想在这里感谢的是那个滚石公司，还有香港的商业二台，但是我却最想在这里感谢的是那个魔音文化的张培仁和贾米树，他们为中国的流行音乐做出了很多的贡献。然后他说，朋友们，我们来共同度过这个美好的晚上好吗？ 当时那个气氛 特别的好， 对对对对。 他的父亲何玉生嘛，这是我的父亲， 对对， 何玉生， 对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然后就是张楚那时候其实更拘束一些啊，就是他进入乐队的时候比较平静啊，说那个贝斯罗岩，吉他陶军，键盘窦鹏，鼓手邵松。而窦唯呢，就是一向他那种风格几乎不言谈，就是 唱， 对，就是唱。其实当时那时候他还没跟王菲结婚 啊， 其实那场演唱会王菲 也 坐在也 去了， 哎对，也坐在台底下。当时去了很多明星， 对，黄秋生， 对对对对对对， 黄秋生最后说看那个图片， 嗯， 把衣服都给撕了， 啊、对对对， 背心 对 都给撕了。 听说是那个四大天王有两三位也到了现场，当时后来的就是记者说哈、啊，包括那当时那个在后台还有一位特别资深的香港导演，那个摄影、啊、叫杜琪峰，他也来台上，然后他也比较喜欢摇滚乐，然后。也跟那帮那个乐手们聊很多，其实当时那帮乐手都是后来的现在中国音乐的砥柱吧，包括你像什么邓欧歌呀，包括王蓝啊，包括欧阳啊，都是后来现在比较不错的这个职业乐手吧， 就是中流砥柱嘛， 对对对， 在这个咱们这个摇滚的道路上推波助澜 对 的一些人物吧，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对对对， 然后咱们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一首窦唯的，还是窦唯的哦，乖。 这样啊，情人啊。

小到比如说这个吉他弦怎么换，大到比如说来一个电吉他我像我记得挑选以及我选单块的使用都可以与我们聊，想录音想录歌都可以满足大家。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红磡演唱会特别的疯狂，特别的震撼。有个那个时候还有唐朝也去当时的红磡了。 对，其实唐朝去之前已经很火了，在大陆。但是那场去呢，说实话，他们演出效果非常好，但是当时的那演出呢，说实话也是唐朝的一个绝唱，因为在之后呢，他们的贝斯手张炬就因为骑摩托车出现了这车祸，就离开了大家。对，也是唐朝的一个这个巅峰吧， 是 后来虽然也非常不错，但是说实话，张炬在乐队的这个地位，那个别人不能比。 对， 后来说白了，那个张炬一走了以后，这个虎哥也离开了乐队，换成现在的这个 现在的 现在叫陈磊，对，叫陈磊。后来这也不错，但是呢，说实话，那个张炬呢，那时候是他们的灵魂人物。说实话，如果没有张炬，就没有唐朝。 对， 为什么那会儿说实话那会儿啊，大家都没什么钱，为什么组了唐朝呢？就因为他那个张炬家有钱，你知道吗？大家说，哎，一块儿攒嘛，攒一乐队， 必须得有一个经济基础。 对， 都知道玩乐队太难了。 对， 能这一大帮人，大编小编的乐队怎么能养活他们呀？ 对， 这排练费从哪儿出？ 对， 咱们这些乐器钱用次的还不行，还得用好的。 对， 所以 包括那个，你像那个咱那里边好多的这个当时那场演唱会的乐手，像那个欧哥跟欧阳都是。张炬跟五哥的徒弟，都跟他学的琴。当时其实他们非常的年轻，你像那个欧哥应该在18岁吧，包括那个窦唯那鼓手王兰才20岁。总之当时，哎， 其实我觉得当时的气氛还是不一样。他能在这方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就比如说学吧，他能融入这个乐队，登上这么大的舞台，也是。跟个人原因也是 对对，其实他们当时也是较着劲去的这个红磡，他们也想让香港的乐迷啊，或者香港人啊，看一看大陆我们的这个音乐，我们的音乐形式，那个不是说在做过，是有态度的音乐。 对， 我们带给你是一全新的音乐形式，而不是那种商业音乐所能给你的力量。 对， 这是我觉得是这场演唱会最成功的地方。 当然看到了一些，真的就是打死他也想不到的事儿。 对，所以说后来的那个何勇一上场以后，这帮乐迷就几乎就是没有坐着看的，基本上全都站起来了， 都疯了。 对，包括第二天的这些媒体的报道，也重新的认识了这个中国的摇滚乐。 对，让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可以不分为香港或者是内地了，它可以就是一个里程碑的，是走向真的走出国门了，走向世界。 对，甚至因为那场演唱会，中国最火的衣服是那个海魂衫。 对，何勇穿的那个红领巾加海魂衫。 对，后来好多孩子都穿那个衣服嘛，就是学何勇嘛，也戴一个。以前可能觉得戴红领巾呢，可能是一种束缚，后来觉得是一种时尚。 对，潮流嘛。 对。 然后这也是根据台上的这些明星带来的明星效益，可能红领巾都卖脱销了。 对，包括后来就比如说我学贝斯吧，我也是看完这个，张炬弹飞翔鸟的时候，我觉得这太帅了，这声音我喜欢，我要学这个乐器。能给你那种那种感觉，那种韵律啊，贝斯这种乐器啊。 对。其实好多时候吧，学贝斯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的学校的孩子他都不愿意学贝斯，他觉得贝斯可能是什么呀，不出头也不出彩儿，但是可能是真正的没有一个人或者一场事儿去影响他， 甚至他们不了解贝斯这个乐器。其实贝斯这个乐器呢，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乐器，它不同于吉他，它可能表现力也没有吉他那么丰富。但是呢，它更代表一个人的性格吧，说白了一个个性的问题。其实贝斯也有很多不错的这个表演技巧，像 Shopping 是吧，就是也非常的不错，非常的华丽的乐句， 对， 让你去听。只是可能在那个乐队表现的时候呢，贝斯没那么突出，很多人听不到 贝斯， 对，以为它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嗯、但实际上 不是。贝斯给人的这种给整个音乐的铺垫是非常的有作用的。如果没有贝斯，你会听到这音乐非常的干，而且呢，贝斯呢在音乐当中呢是体现一个节奏的问题， 对， 一个节奏方向的把控， 有一个小律动， 对，虽然是鼓手是指挥，那贝斯呢就是一个说白了一个参谋式的那么一个形式。 嗯嗯，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时间段给听众朋友们放一首张楚的《蚂蚁蚂蚁》，这首歌也是相当的经典， 对， 传唱度特别的高， 特别的高。 好，下面给听众朋友们带来张楚的《蚂蚁蚂蚁》。 You hit the doors,

Hello， 大家好，这一时间段咱们又回到了蓝火音乐秀。咱们刚才聊到了很多关于音乐人背后的一些故事，以及乐队啊，包括咱们的表达方式跟文化。我觉得最好的东西还是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交流。咱们喜欢跟我们交流的，喜欢摇滚乐，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蓝火音乐，搜索就可以关注，然后线上呢和线下对我们进行一些交流都没有问题。咱们现在聊一聊，刚才是一首张楚的姐姐，这首歌哎呀非常的 经典，应该是 太经典了。 那个在这个他那张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之前，他出了一首那个单曲。 对，这首单曲真的太风靡了。那时候我记得何勇、窦唯、张楚、魔岩三杰的歌是跟着四大天王的歌在 KTV 都是同步的。 对对， 都有都有。 对对，其实那时候为什么姐姐这么好听这么牛呢，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唱歌的。 对， 这种唱法没有。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他们三个人啊，三杰、魔岩三杰他们三个人，他们把西方的东西学到之后，更多的是加入自己的东西。 对对， 去一个融合，中西合并。 对，加入咱们中国的一些元素啊，你包括这姐这首歌，首先它的歌词写的非常的好， 对， 包括它一些唱腔，它真是能植入你心底，就是真的你听了那种有一种悲痛感，就特别的感动。 对，然后我觉得张楚个人的，包括他的声线来讲，是一种苍茫， 对， 苍茫，空灵的，苍茫空灵的声音，它会让你感觉到这个声带跟着一起它去震动，能够给大家心里一种这样的感觉， 对，植入你心底吧，能唱到你心里边，真是走心了，你们 对，走心了。张楚是西安人，我记得， 对对，西安人， 西安 人，然后 陕北看的， 对对对，还是，但是他看着那个他那个人呢，看着不是那么粗犷啊， 很文文静静， 对对，其实这场演出啊，也对他的这个推广太大了，说实话，最后他整个的说白了，他这种音乐形式也被整个的这个中国说他的东西像民谣吧，也有民谣的东西， 对， 也有一些摇滚的元素啊， 对，他是一个其实是结合学到了用到了融入到了才是真的，如果说照搬的话没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 首先就是你的个人层面上上不去，还是一个 copy 一个阶段，但是真正的学会融入，真是又上升了另一个境界。 其实我觉得张楚的音乐更多的就是本身他那种独特的这种唱腔啊，说白了这种唱腔在传统音乐当中是不被认可的。 对， 但是他确实咱们大众的那需要的那种声音，能骨子里边那种声音。 对， 说白了他真是用心在唱歌，他那种表达的那种态度啊，对吧，让你去感受他给你带来的东西。 对，所以说就是他内心中想表达的东西，他会用他的方式真正的让每一个人所接受，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张楚最厉害的是现在他还坚持在舞台上，也经常去演出啊，参加音乐节啊，包括有一年咱们长安音乐节好像也请到了张楚， 还是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 对对，就是其实说到魔岩三杰呢，我觉得最可惜的，让人最惋惜的，也是特别有才的一个人，就是何勇。他呢后期呢，说实话他那种做法呢，我不是 很赞同。 对，很赞同。我觉得他后期就是好像由于当时他的言论过激嘛，好像给封杀了。 对对对， 封杀一段时间，后来他又复出了，也演过几场出，后来呢 是回不到从前了。 对，然后他后来特别胖也。 对， 然后这方面后来他也做了一些行为啊，这些应该喜欢他的人应该知道啊，具体呢对吧，好像是他有点违法行为，就是 对，有些违法行为。 对对、 这个、 但是我觉得不提倡这种东西， 肯定不会提倡这种东西，但是只能说也是他的一种压抑。 对对对，我觉得他应该通过音乐来表达，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通过。 对，我觉得音乐人你就应该用音乐来说话，对不对？别做其他过激行为。我觉得所以我对他我觉得挺可惜的， 很惋惜，很惋惜。 对对， 我觉得他应该能尽的才华，跟他以后能影响咱们整个一个摇滚乐上，他能做出 更杰出的一个。 对，你包括当时他的，你看他的音乐编曲有朋克的东西，还有放克的、 嗯、对， 就是摇滚的东西，就是编曲非常好。其实他的东西并不难，但是你听起来呢，每一首歌的冲击力感觉都不一样。 对， 整个那个配器上也非常的好， 包括他父亲 贺玉生， 对， 对， 这个、 对，总是被 提到。我觉得就是在摇滚乐中加入咱们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民族乐器，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说到这他父亲啊，其实他父亲最早你知道是弹什么的吗？ 嗯、 弹吉他的。 嗯， 他父亲好像是中央民族乐团的这个首席电吉他演奏员，那时候不叫乐手， 嗯，演奏员。 对对，是说白了，何勇是跟他父亲，那个学的这个吉他， 享受国家津贴。 对对对、嗯，所以说呢，我觉得何勇真是可惜了，真的。 但是这也是。谁都掌控不了的一件事。 对，我觉得这也就是生活吧，对吧？可能每个人、嗯、每个时期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他也为他的这个不理智吧，也 付 出 了 代 价。 对对对， 希望 大家还是应该，我觉得社会上任何东西都有不好的，我觉得大家看到不好的同时呢，应该咱们还是往好那方面。我觉得摇滚乐呢，还是更多的是好的一方面，对吧？ 对， 最起码在摇滚圈里，我现在没有听说过有吸毒的吧？好像， 嗯、 对吧 对？ 我觉得娱乐圈反而会更多， 更多一个摇滚圈其实还是很纯净的，他会通过音乐形式来表达他的，比如说他的不满，比如说他的态度，比如说他的一些心底的内心的东西，他会通过这种途径，健康的途径来表现出来，从而咱们听到的也是一种音乐积极向上的东西，它会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一个产出，不会是恶性的。 对对， 嗯， 我觉得还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大家多支持咱们的这个中国的原创音乐，中国的摇滚乐， 对， 包括咱们北京的、房山的这些原创音乐， 对， 摇滚乐队，对不对？ 其实都非常好，非常好。 其实现在咱们房山也有不错的一些摇滚乐队， 对。 后期节目咱们应该也推荐推荐。 对，后期节目我们会要求到咱们这些非常，对房山杰出有杰出音乐贡献的一些， 对对，一些比较不错的吧作品呢、啊，还有一些乐队啊，其实应该咱们宣传宣传的。其实，在房山这个地方，一些乐手的素质啊，还有一些乐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能力还 是 非常不错 的。 其实就差宣传。 对，其实就是咱们没有一个良好一个。正确的一个途径， 对对对， 真的有，但是咱们怎么能让把他们引流出来，去宣传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好在 我觉得蓝火音乐秀这场节目非常的那好、 嗯， 就是我觉得他也是想通过这场节目让大家更关注啊， 对 这个原创音乐啊、摇滚乐啊，包括这种多种音乐形式吧，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支持这档节目。 行，好，谢谢刘哥，谢谢刘哥。刘哥，我也希望您那个贝斯，组起来，再组起来。 对对对， 今年三十六了。 对，最近也在找了几个乐手，准备重新做一支乐队。 我觉得就是不管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能就是咱们休闲娱乐的方式，但是也 对对对 咱们也要坚持，其实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开端。嗯、 对对，我们玩现在就是，嗯，平常工作累了，然后没事一块玩会儿。 对， 觉得如果说原创觉得比较累的话，就玩会儿 cover 啊什么的， 对， 就是放松放松嘛。然后带着孩子，然后没事儿，你像以前有时候经常去那个酒局啊，我觉得那种形式不如说咱们，买件乐器花不了多少钱，几千块钱，说白了现在一部手机的价钱，买个乐器，大家一块练练，然后沟通沟通，交流交流， 对， 对不对？我觉得这种形式要比做其他的喝酒啊什么的那个要好，吃个好串儿什么的。 对，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引导方式。其实大人在做某些事儿的同时，是给孩子树立一个标杆跟榜样的。其实咱们在做着这些事儿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到孩子呢？然后听众朋友们，我觉得这时候该给大家再接着放一首很经典的歌了。何勇，说了半天的何勇，钟鼓楼非常的经典。 对，这首歌应该代表北京吧，应该能。